呢，我们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存在，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同仁医院黄慧慧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医者如山。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在医院工作，看病是最便利的事情。认识了关山以后，我更加暗暗庆幸，即使没有太多的接触，只需要和他的病人聊聊天，再或者在他出诊的时候静静旁观，信任感便会不由自主地建立起来。一直想写写他和患者之间的故事，可总是一拖再拖，直到四月份，我看到这样一条微博，就是这位背对着我们正在手术的大夫，他的老父亲正因为消化道大出血在隔壁抢救，仅仅一墙之隔，他却不能陪在父亲身边。有人劝他把手术停掉，但为了患者不浪费为今天手术做的特殊检查的钱，今天要是不做，检查就白做了，钱也白花了，他依然选择陪在患者身边。微博配图是淡蓝色的手术室，无影灯下两位医生正在全神贯注的手术，发微博的是麻醉科的大夫。那段日子，北京连伤两名医生的凶犯在逃，他只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像关山这样的好医生比比皆是。这条微博短时间内被转发了1800多次，甚至吸引了记者。采访关山是在他的诊室里，采访我呀、啊，有什么好采访的呢？任何一个大夫都会这样。关山抬起头，目光诚恳地望着我。那您谈谈父亲手术那天您手术的病人吧。 哦，那天有两台手术，上午啊是一个甘肃的农民，他最大的愿望是除了保命还能术后尽快的下地干活，手术很顺利。 说起病人、手术和治疗，他滔滔不绝。微博里边提到的特殊检查是什么呀？为什么今天不做检查就白做了？ 那个呀，那个是前哨淋巴结检查，对于术前诊断没有淋巴结转移的病人，他已经替代了传统的腋下淋巴结清扫术，减少了很多并发症。如果推迟手术，前一天下午注射的同位素就会衰减，术中呢我们就无法探测到已经被标记的前哨淋巴结。 听说您父亲也是一名大夫。 是啊，哈医大毕业的，直接去了青海海北藏族州立医院，这退休了才回来。 老爷子患的是韦格纳肉芽肿，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以出血为主要特征，血色素降得让人心惊肉跳，只能靠输血维持。那天的手术正是因为老人呼吸骤停，被紧急送进手术室，切除了一段无法控制出血的小肠。 您平时和父亲聊医院的事儿吗？ 聊啊，经常聊，有关内科方面总喜欢和他探讨，有时候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是内科专家嘛。 晚上打吗？会不会影响老人的休息？ 哎呀，甭管多晚都打，没事。 乳腺癌手术之后正在接受化疗的杨大姐偶然从护士口中得知关山的父亲也在住院，她心想，关大夫天天为我们操心，老爷子病了我也去看看。他鼓起勇气来到病床前问，您是关大夫的父亲吗？ 老人抬起头，是啊，您是谁啊？ 我是关大夫的病人，我得了癌，关大夫给我做的手术，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呀都忘不了他。关大夫对病人特别好，不光对我，对每个人都这样。 老人不住的点头微笑的说， 应该的，应该的。 手术没能留住老人离去的脚步，尽管全力抢救，十天后的凌晨，老人还是走了。这天早晨，大家都会以为关山会请假不上班了，可他还是准时出现在病房里。打着点滴的杨大姐看到关山，心里一惊，怎么还来呀？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的心揪着，犹豫再三，他拿起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关大夫，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你要保重。 短信很快回复过来，谢谢。 老人去世的当天下午，关山又为一名患者做了手术，他知道病人等不得。第二天、第三天，关山仍然在坚持岗位上，如平日一样出诊，诊室像赶集一样热闹。 刚查出病，心急如焚的外院放疗期间，心情郁闷，请求关山再给上上课的，康复了来报喜的， 关山一如往常镇静温和，言语恳切。 让关山讲述自己的业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粉红丝带康复家园的患者们，他们不幸罹患了乳腺癌之后，很多人既经历了乳房全切带来的巨大身心创伤，也经历了乳房再造给他们的无限喜悦和重生。 康复之后，他们和关山探讨乳腺癌后保全或再造乳房加上心理支持，可以称为无缺失疗法。 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粉红康复家园志愿者小组的活动。 6月1号是孩子们的节日，可是有这样一群美丽的中年女人也选择在这一天聚在一起，她们要为乳腺癌术后康复的梁子庆祝满月。这小小的仪式是一个节点，标志着她的重生。在这儿，她们的年龄从癌症复发后开始算起。 屋子里到处都是粉红色，粉红色的玫瑰、气球，还有胸前的粉红丝带。 他们都是乳腺癌患者，但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患乳癌却没有丧失乳房的群体。每个人都很美，看不出任何病态。 得知我要采访大家和关山之间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佳慧第一次躺在手术台上，是因为被诊断成乳腺纤维瘤，可是术中病理结果告诉她，这并不是一般的良性肿瘤，他都吓懵了，随即又流着泪央求大夫，你也别管别的了，都切了吧，都切了干净。 乳腺良性与恶性的肿瘤手术方法完全不同，他不得不接受第二次手术，几经辗转找到关山。 女人都爱美，我又是一个特别爱美的人，但是美能比生命还重要吗？ 手术前选方案，我跟关大夫说要全切，他对我说，如果真的全切了，手术当时可能意识不到，等到术后缺失了乳房会更加痛苦，而且通过核磁检查符合保乳手术的指征。看着他特别客观自信，那么耐心的给我解释，我当时就决定听他的。 手术过后该化疗了，他就让我跟特别乐观积极的人学，总是把好的消息带给我。他常说，你看谁谁头发也不是掉的特别多，得了癌啊以后别害怕，每次去医院前都心情低落，等到见了他，被他这么一鼓励，回来就特别快乐。 病人呐，都需要大夫给打打气儿。跟着他一路走过来，我还真没觉得特别痛苦，就熬出来了。 化疗的时候，我在粉红家园活动里看到了那么多已经康复的病友，我当时想，他们能那么美，我也能，何况我还年轻。你看我现在康复了，也上班了，照镜子、游泳、泡温泉我都能，我特别骄傲，因为我经历过，我比别人更知道感受生活的幸福。 他说着，眼睛里的泪花闪着光芒。 这份失而复得的礼物，诠释着作为女人的尊严。 在乳腺 B 超的报告单上写着乳腺癌问号的时候，秋玲完全傻了。看了她的片子，关山马上安排她住院。入院的头几天，她一直不敢往癌上想，心里估计这手术和以前做过的乳腺纤维瘤切除差不太多，是小手术。她不想把这事儿当成一个大事儿，也没太重视。连续几天的各项术前检查，他穿了个大拖鞋，跟在关山后边不停的催，关大夫您可快点，我们家孩子还中考呢，这个星期啊，要不您就给我手术得了。 别着急啊， 还得等全面检查结果完了。看着他还不停的催促，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关大夫沉下脸来，严肃的说：“你啊，把心静下来啊，各种准备都得考虑。”他一愣：“我考虑好了。”“你考虑好了？手术啊，我还得跟你爱人一起谈。”“ 没事儿，不就做个手术嘛，不用跟我爱人商量。”“ 不行，你身体里的其他器官是你自己的，乳房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我必须跟你们俩人一起谈。” 乳房是两个人的，即使是六年后，他依然记清楚了关山的这句话，也记得脸上执着坚定的表情。家里人实在瞒不住，都来了。这次谈话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2006年，乳房同期再造在国内刚刚开展，学术不乏质疑之声，甚至有的专家提出乳房再造会不会增加乳腺癌转移复发的风险。而今对于大部分全切的病人，选择重建乳房已经被肯定，大量的临床研究也表明美与命并不冲突。手术前一天晚上，他一夜没合眼， 到底是不是爱呀？我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我长这个，我会不会死啊？这再造手术是做还是不做了？ 他仔仔细细回忆了自己走过的40多年的时光，这些问题不断盘旋在脑子里，穿插闪现，让他痛苦不已。 不行，得打电话问问。 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给朋友打电话，老的少的，国内的国外的，只要能说得上话的朋友都打了一通，所有女的答案一致，补也就是再造，所有男的答案都是保，那就是保命。 不是女人怎么能了解失去乳房的恐惧？ 手术当天，他在日记上写道：“ 到了要审判我的日子了。我的身上昨天晚上已经画好了蓝色的线，像工程制图，表达了乳房重建的意愿。之后，关大夫开始画线，为手术准备。他非常认真，像画一个油画的艺术家，十分投入。是的，这个工程需要医术，医德也需要艺术。”画完线之后，关大夫和我谈了谈手术方案，就像是上一堂医学课，我们带着问题听，他尽量让我们明白现在该知道的医学知识。最后我全听懂了，在手术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关大夫让我从癌的角度去考虑病情和手术方案。 是的，既来之则安之吧，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马上就要上战场了，敌人在我身上，神秘的隐藏在作为女人那引以自豪的小山峰里。待会儿医生把它打开，把它取出来消灭掉，如果它很顽固，就得把它全部铲平。 我已经和关大夫说好，如果真的铲平，他会用我腹部的赘肉再给我重塑一个乳房，叫同期再造，我不会变成一头沉。这仗我们一定得打赢。手术很成功，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切除癌变的乳房，清扫淋巴结，用腹部组织重建乳房，再造肚脐，暴露在皮肤表面的部分要缝200多针。为了美观，一针针全部采用透皮的缝合方法，这样不会留下麻绳一样丑陋的疤痕。手术完了，关山给了个条，上边是他的手机号，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下班以后也可以。志愿者小组组长念了一位患者6年前写下的话：“我深知，当人的一生中有一天不得不去担任患者的角色时，他必须要寻找一座靠山，像山一样坚定、自信的医生才值得患者的信赖。因此，他会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座山，也是因为这座山能让他感觉到安全和力量。”一个医生在平凡的职业生涯中，也是希望能够和患者一样去攀登生命中那一座座崎岖不平的山峰。这是人生命中一次瞬间的握手，需要勇气坚强，更需要医患间的相互信任、支持和合作。关山名山，因为他生在祁连山，父亲给他起了这样的名字，也是希望儿子像山一样巍峨可靠。如今关山继承了父亲济世救人的人心，他已经成为癌症患者生命的靠山。 他的事业是医术，也是艺术。天堂里的父亲也一定会为这样的儿子骄傲的。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所推荐的文章，叫《三代单传的小孩得了手足口病》。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写了些什么。要说手足口病可恨，是这种病主要感染的是学龄前儿童，传染性特别强，流行广泛，有一定的病死率。现在啊，一个家庭就一个孩子，孩子呢是全家人爱护关心的中心，是全家人的希望。孩子病了，家就全乱了，孩子病危，家就要塌了。手足口病呢，也让佑安医院急诊科在这个夏天更加的紧张和忙碌，而且呢，外加累心。那天来了一个姓王的男患儿，这是一个三代单传的家庭，孩子得了手足口病。来医院之前，孩子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起码呢，半年没洗过澡。急诊科的情景是啊，老王一家七个家长死死围着孩子哭。经验丰富的急诊王大夫还有我立刻查看了病人，病程是第三天，孩子呢一岁半，体重是13公斤，体温39.9度，心率每分钟148次，神志轻，精神弱，易惊，而且体胖，心音有力，肺内有啰音，口腔黏膜出现了散发的疱疹，手掌、脚掌还有臀部出现了斑丘疹和疱疹，皮疹周围有炎性的红晕，疱疹内体液比较小，皮疹是典型的，诊断是手足口病重症。于是迅速给孩子吸氧，补充能量合剂，给予抗病毒药物。王护士长看到孩子实在是太脏了，就用温水呢给孩子擦拭身体，这样呢既能够退热又能够清洁，输液了，也换上清洁的衣服，孩子的状况好了许多，七个家长收起眼泪，松开了手。王大夫开始交代病情，和家长呢做沟通记录，护士开始巡视病人，并且呢给家长手进行消毒，开始进行宣教，说哎，孩子呀，要喂孩子吃饭，不吃饭也一定得给孩子喝点水，加点糖或者一点盐，你这不吃东西36个小时，胃呢就要受到伤害。手足口病是常见的传染病，得注意手的卫生啊，你们家孩子得隔离到皮疹消退之后7天。在医护人员的开导之下呢，老王也主动交流了，说呀，我们村有7-8个孩子都得了这个病，有一个孩子呀快不行了，我特别害怕孩子被传染，我们家的孩子啊都没让出屋，怎么也得了这个病了呢？大夫说，手足口病传染途径比较复杂，病人和带病毒的人都能传播疾病，主要呢是途经粪便还有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以接触病人的皮肤还有黏膜疱疹液而感染。病人的粪便、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以及污染的手、毛巾、手绢、牙杯、玩具还有食物、奶具、床上用品等等，都可以造成这个病的传播，也包括接触病人以后不洗手的大人照看其他孩子的时候也会传播疾病。这个手足口病诊室啊有快速的手消毒剂，那么作为家长你们可以随时用这个快速手消毒剂啊，有点像平时用的肥皂，不用冲。老王用了用，试了试，又坐回大夫身边看了看，得空就问，这是什么病啊，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大夫呢向他讲解，这手足口病啊可不是一种新发的疾病，过去老人说玩沙子手脚啊长疹子，有一部分就是得了这个手足口病， 这种病从1957年第一次报道以后啊，曾经多次流行。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这个疾病啊，必须在申报疾病的发病率中位居第四位。就咱们国家来说吧，2008年把手足口病列为了丙类传染疾病管理，大多数的孩子呢，病情比较轻，7天就痊愈了。但是这个病啊，有一定的病死率，如果持续高温不退，精神差，呕吐，而且呢，肢体抖动无力，呼吸心率增快，出冷汗，而且呢，有高血压，外周血的白细胞数明显增高等等，就有可能有危险。为了孩子呀，大夫一定会小心看护的。而这位呢，您的孩子是高热、易惊、精神弱，这个算是重症。经过2个小时的治疗，这名患儿的体温下降之后，又出现了反弹，高热达到40度。治疗上呢，得用激素、丙种球蛋白，需要家长签字同意。老王又一次抓住了孩子的手，没有了刚才的朴实和随和，变得生硬暴躁起来。他嚷道：我不签字，你们得救这孩子，这药副作用那么大，孩子傻了，将来不能生孩子怎么办呢？你们刚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扎了2针，我买饭要软一点的，你们多收了我1块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现在又要打药花钱，有必要吗？老人有点激动，王大夫呢就耐心地说：大夫啊，用这药是救命的，一定是非常小心，而且呢，这个药也没有您说的会导致孩子傻了的副作用，您不让用药，这个病不治，孩子就有危险。老王那边还是不依不饶，嚷嚷着：孩子死了我就告你啊，院长在哪儿啊，我要找院长。急诊室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了。王大夫拉住老王说：你来急诊室，也看见了，我们跟您一样爱孩子，治疗也是百倍小心，尽量的让孩子呀少得并发症。老王一听这话，拉住我跪倒在地说呀：救活我的孩子我给你送匾，救不活孩子我就告你。我们从地上把老王拉起来说呀：现在啊，放下其他病人，咱就一项一项解决您的事儿。我说：护士长，扎2针是怎么回事啊？护士长这时候有点委屈，说：孩子胖，真不好扎点滴，但是呢，是一针见血的。老王说的是一针静脉注射，一针皮试。于是呢，大夫就给老王解释，这个呀，得皮试，就得2针。那么多收钱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叫护士海燕给食堂打电话问问，人家说要饭软一点的，怎么多收了1块钱呢？食堂的师傅呢也回话了，说想瞎了，饭盒啊还有1块钱呢。你看，1块钱的事情也解决了，咱们就得说说最重要的孩子的治疗。大夫把孩子身体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写出来，病情变化分几步，治疗上有几层把握，一一的跟老王说了。急诊忙啊，近1个小时的单独交流，大夫已经是浑身是汗了。但在老王那儿也有了一点效果。这时候孩子的姑姑来到急诊室，人家呢是在县医院工作的，王大夫又把孩子的情况说了一遍。孩子的姑姑说，治疗手足口病，佑安医院有经验，相信他们。这回轮到王大夫差点哭了，现在让人信任多不容易呀。家长签完字，药物顺利的输入孩子体内，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了，体温是平稳下降，孩子呢也开始吃东西了，能玩了，能走路了。老王一看也笑了，大夫和护士也笑了，笑着笑着呀，这孩子呀就在床上尿了。大夫想，有尿这可是好事，说明循环代谢恢复了。但在护士看来，那就是一件麻烦事儿，因为又得换床单、换白大衣了。经过2天的治疗，在病程的第5天，孩子的病情稳定了，由病重改为普通。老王又恢复了憨厚的笑容，说：难为你们了。大夫说：您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不信任、不尊重，又让您看看别人的情况，现在其实这种情况挺多的，我们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急诊室呢是人间悲欢离合集中之地，欢乐喜悦是真切的， 痛苦绝望也是真实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是生命之歌在这儿唱响的节奏。在急诊能看到人生百态，急诊科的医生护士在救治病人之中也做了大量的传染性疾病的预防，还有文明礼仪，甚至是交通规则的普及工作。急诊工作是辛苦的，有的时候也是痛苦的，但治病救人是光荣的，能看到像老王孩子那样的重病人逐渐恢复也是最幸福的。人家不是说了吗，医者父母心。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感触如何呢？也希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我们能多一份理解和支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